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To triumph over many opponents. 过五关斩六将。 Buzzer. 抢答器。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不可小觑。 Popular. 风靡。 Unwilling to make a concession. 互不相让。 Undivided affection. 情有独钟。 To like immensely. 是。 Melts in the mouth. 入口即化。 Adept. 得心应手。 Fresh, alive. 生猛。 Neck on neck. 难分上下。 Overtake at the last moment. 后来居上。 Stock, broth. 汤头。 Chopping skills. 刀工。 Reach a crucial stage. 白热化。 Exotic foods. 山珍海味。 Stew. 熬制。 Fire level for cooking. 火候。 High degree of skill. 炉火纯青。 Let's try that faster. Stock, broth. 汤头。 Reach a crucial stage. 白热化。 Neck on neck. 难分上下。 Fresh, alive. 生猛。 Popular. 风靡。 To triumph over many opponents. 过五关斩六将。 Stock, broth. 汤头。 Unwilling to make a concession. 互不相让。 Stock, broth. 汤头。 Chopping skills. 刀工。 Exotic foods. 山珍海味。 Stock, broth. 汤头。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不可小觑。 Undivided affection. 情有独钟。 Overtake at the last moment. 后来居上。 Stew. 熬制。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不可小觑。 To triumph over many opponents. 过五关斩六将。 Exotic foods. 山珍海味。 Reach a crucial stage. 白热化。 Adept. 得心应手。 Popular. 风靡。 Exotic foods. 山珍海味。 Unwilling to make a concession. 互不相让。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不可小觑。 Unwilling to make a concession. 互不相让。 Exotic foods. 山珍海味。 Fresh, alive. 生猛。 Overtake at the last moment. 后来居上。 Melts in the mouth. 入口即化。 Popular. 风靡。 Buzzer. 抢答器。 Fire level for cooking. 火候。 Melts in the mouth. 入口即化。 Buzzer. 抢答器。 Stew. 熬制。 To like immensely. 是。 Fresh, alive. 生猛。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过五关斩六将。 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我可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把她追到手的。 不可小觑。 虽然只是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但是他的实力不可小觑。 情有独钟。 他这几年衣服买了一大堆，但都不常穿，唯独对大学时买的一件风衣情有独钟。 得心应手。 在这个公司待了半年，一切都比较熟悉了，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后来居上。 他刚来我们班的时候，中文水平很一般，期末考试时却后来居上，得了第一。 白热化。 随着圣诞和元旦两节的到来，各商家的促销活动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山珍海味。 习惯了美国的快餐，还真享受不了中国的山珍海味。 炉火纯青。 他的中文已炉火纯青，难怪他说他妈妈是中国人，大家都相信。 过五关斩六将。 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我可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把他追到手的。 不可小觑。 虽然只是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但是他的实力不可小觑。 情有独钟。 他这几年衣服买了一大堆，但都不常穿，唯独对大学时买的一件风衣情有独钟。 得心应手。 在这个公司待了半年，一切都比较熟悉了，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山珍海味。 习惯了美国的快餐，还真享受不了中国的山珍海味。